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朝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神，这是囊调，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上一回正听到诸葛亮智激孙权，使他下了决心联合刘备抵抗曹操，这孙刘联合的大事马上就要形成。那么在接下来这合作的事宜能不能顺利的进行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鲁肃、鲁子敬两只眼睛放出光来了，我成了，我把诸葛亮请来，孙权决心抗曹了。 孙将军，我马上去传话。 等一等，一会儿你把孔明先生送回馆驿，明日厅堂议事。遵命。说了一会儿话，诸葛亮起身告辞。诸葛亮虽然说在江夏郡吃不着什么，这也不能老在这耗着，是吧？起身告辞了。鲁肃、鲁子敬陪着诸葛亮够奔钱塘。好，到钱塘一看，这些人都饿着都没走，都知道诸葛亮去说去了。一看孙权的态度，恐怕受诸葛亮的当啊！大家伙在这瞧，又出来了。一看诸葛亮这态度跟刚才一样，刚才就没表情，现在还没表情，再瞧鲁肃贺神采奕奕的啊！诸葛将军、列位先生，孙将军有令，决定枪兵，明天开始排兵，周末灭曹，破曹操，请众位各自回府吧。啊！大家伙心说，这位也真够能说的，一顿饭的功夫，说的孙权决心打了。孔明先生，请。鲁肃、鲁子敬着急，因为他瞧见张昭他们这些人态度了，心说诸葛亮刚刚把孙权说好了，一会儿我们一走，他们几个进去又嘀咕，又去山耳旁方。得嘞，我派俩人吧。孔明先生，我知道你赶紧回去陪你家孙将军。孔明先生，您真高明，我派两个人把您送到馆驿。好吧，我认识自个儿能溜达就回去了，就这么点地方。鲁肃、鲁子敬派着两个从人把诸葛亮送回馆驿，这转身就回来。他一回来一看，缺俩人，一个是张昭、张子布，一个是顾雍、顾元坦。您想想，别人敢说吗？大家伙都瞧着张昭。张昭知道，周围主公上当了，走。他伸手就把顾雍拉住了。顾雍先生，你拉我干嘛呀？舌战群儒时候都没原因，你把我拉进去干嘛呀？没办法，跟着走吧。进去了，孙权一直琢磨呢。将军，哦，子布，袁谭，将军，您怎么传令明天要兴兵跟曹兵一战呢？我就问问您，您比一比袁绍，您跟袁绍谁胜谁强？孙权有点不爱听，说跟袁绍比，咱比的是什么？要比人性，比英雄之志，我孙权首屈一指。但是他知道 张昭、张子布说的是他跟袁绍比，比的是势力。孙权没说话。将军，您想想当初曹操七万大兵破了袁绍、袁本初70万人马，得了冀州，而且北转乌桓，七万兵能破70万大兵啊！啊，现在曹操了得了，当初七万兵能破70万大兵，现在150-160万人马，咱们才几万大兵，那不是一翻巴掌咱们就完了吗？孙权直瞪他，一翻巴掌我们就完了，你可是江东的老臣。这张昭还说呢，我跟您说，您可不能上当啊！您比不了袁绍，这仗您不能打，您要决定打非败不可，这不是负心救火吗？孙权心说，你倒是能白话也能比，负心救火，背着柴火救火，一直背一会儿柴火上这救火去，把柴往里挑，那不是火越烧越大，您这负心救火呀。孙权看了看张昭，一低头，主公您可不能再犹豫了。顾雍心说，拉着我进来直攥我这手，还不撒手，那我说两句吧。一甩张昭的手，主公啊，主公，您想想刘备新败打了败仗，他不利用您利用谁呀？您别瞧鲁肃，鲁肃把诸葛亮勾来了，对咱们有什么好处？咱们跟曹操打起来了，刘备可坐收渔人之利，您可再思再想，您一定听子布之言，归降为师。说看这顾雍，舌战群儒输了，顾雍没说话。这顾雍呢，是蔡邕、蔡伯杰的徒弟，啊，是蔡文姬的师哥，啊，跟蔡邕学什么？学习诗词书法，学习音乐。蔡邕、蔡伯杰的音乐非常好，啊，这个后来，蔡文姬到了北国，是吧？这顾雍呢，是蔡邕的徒弟。这个人的特点是才思敏捷，沉默寡言，他不爱说话，不爱表达，不是那大嘴巴，你们现在有网他准不上啊！你这网上瞎说什么呀，他心里琢磨琢磨不愿意，他是这么一个人啊。结果呢，张昭拉着他，他不能不说话了，您就听他的得了，听子布之言，您别上当就完了。孙权低头沉思，作为61州之主，他不得好好想想吗？他不想行吗？老在这低头不说话，胡须在胸前飘摆，心脏起伏，那张昭跟顾雍都看得出来。张昭还要说话，顾雍瞪了瞪他，这回你别瞪我了，咱们两个人溜达出去吧，人家都不理咱们，您得容主公考虑考虑。张昭也明白，两个人慢慢的就退出来。正好鲁肃刚到，嘿，这俩人进去说孙将军去了。俩人刚一走，腾腾腾，鲁肃来了。孙将军吓我一跳，孔明先生依然派人送走了。刚才张昭来说什么来了？顾雍来干嘛来了？他平常都不说话呀，吉言当的一言没发呀。子敬，你着什么急？我跟您说，您可千万别听他们的。他们这些人保妻子全富贵，保住自己的身躯，不为主公事业着想啊！是。孙权低头还是不说话，双眉一皱：“主公，您可千万千万不能上当，不能被他人利用，不能听他的，绝不能归降。”行了行了，你先回去休息，待孤三思。心说你们都别在我这儿白活了，心里都乱了。待孤三思，我得琢磨琢磨你们这话呀。诸葛亮给我讲清了事实，已然摆清了当面的形势，我必须选择这条道路，但你得让我想一想。卿且退，容孤三思，臣告退。鲁肃、鲁子敬退出来。乌侯孙权为了国家着急，61州的事业已传3世，创业难，守业尤难呐、啊！哥哥孙策、孙伯伯创下江东61州的事业，让我守住太难了。而今曹操大军压境，连营300里，100万大兵。孙权回到内宅， 家人送上饭来，孙权吃不下去，端上茶来喝不下去，在屋中来回踱步。三国演义原文写得好，寝食俱废，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去，谁最着急啊？媳妇儿着急。夫人徐氏这么一看不成，马上禀报了孙权的母亲吴国太。吴国太一听就急了，赶紧让从人搀着来见孙权。众谋在何处？孙将军在书房。老国太就来到书房，一看孙权一个人站在桌案前，低头沉思不语。吴国太轻轻的脚步走进孙权的书房，孙权听见了，回头一看，母亲到了，赶紧站起身形，儿参见国太。啊，儿啊，而今曹操大兵压境，83万人马沿长江下寨，老身已然知道了。江东三市大兵压境，是战是降，儿你可做出决策呀。国太，文官要降，武将要战，而我一时拿不出决策。国太一听，用手一指众谋啊，大军压境，东吴有了国家大事，难道你忘了我姐姐临终之言吗？哎呀，儿谢国太。听了国太这句话，孙权孙仲谋恍然大悟，如梦方醒。您看这点书，吴国太见孙权啊，我当初呢就是上新加坡马来西亚，我去马来西亚就说三国啊，这个马来西亚的人没听过评书，他们那地方叫讲古啊，就是拿一本书在那儿叭叭叭一念啊，念完了以后呢，念个结尾，大家伙儿一听能懂这故事的，就觉得很舒服了，叫讲古。我上马来西亚说三国啊，那时候这个也很困难啊，不像现在出国那么容易啊，现在出国很简单，那时候出国很难。马来西亚的文化公司啊，跟他们政府啊，他们那个青年体育部的部长陆荫佑40出头，看过7遍三国，当时请我这人说，连老师您跟我们说两句，就那意思，先考考我。我打住，您要不相信我，我就不去，我也不打算挣这点钱，多少钱都没关系，我想多活2天，您别让我去了，是吧？但是人马来西亚的人很客气，确实没听我说。我说那我只能跟你说2分钟，说那您就跟我们说2分钟，我刚才就说的这几句。建安13年7月5日，曹丞相率领50万人马大兵南下，刘表死了，公子刘琮归降的曹操被曹操所杀，曹操得了荆州，水旱马步军28万，招募新兵加在一起83万人马，沿长江下寨，连营300里，平吞江夏，虎视江东。鲁肃把诸葛亮请到江东，诸葛亮舌战群儒，直击孙权，坚定了吴侯孙权的信心。但是孙权着急，寝食俱废，国太来了，然后把国太说完了，传周瑜，就那么2分钟。我说完了以后，我说您看，哟呵，您真准，2分钟啊。是，你天天老留书口都留惯了啊，这主管愣了，马上就汇报陆荫佑，陆部长把我请到马来西亚。所以说，您看《三国演义》说到这儿。这是疏忽了。那么孙权孙仲谋的母亲是亲生母亲吗？不是，孙权的母亲亲姐俩嫁给长沙太守孙坚，姐妹同是一夫。孙权跟孙策是一个母亲，姐姐已然死了，临死的时候告诉现在这个国太说，孙策临死之时告诉我，我现在告诉你，东吴有了国家大事，内事不决问张昭，外患不决问周郎。你记得我姐临终之言吗？他问孙权。这一句话就提醒了孙权，你的母亲说了，你哥哥临终之时说，东吴有了国家大事，内事不决问张昭，外患不决问周郎。 你为什么不问周瑜周公瑾而谢过他？一句话提醒孙权孙仲谋，现在为什么犹豫不定，谁拿主意得找周瑜周公瑾？而且孙权孙仲谋这人弑母最孝，孙权的亲母亲去世之后说，我死之后你对待我的妹妹如同对待我一样，所以孙权非常孝敬母亲。吴国太不是一般的国太，说不是说这人有身份家里有钱就好，人家吃过喝过见过，说为什么西人好嫁都愿意娶西人呢？他伺候贾宝玉他什么没见过呀，愣要大家奴不要小家女儿，这小家女儿看见二分钱，哎呦等会儿收起来，大家之人吃过喝过见过，您看西人虽然也是陪房的大丫头，人家能有什么见解？所以说吴侯孙权他的母亲不是一般人，跟我妈不一样，我妈就是老实巴交家庭妇女啊。要什么老伴儿就说你比你爸爸强多了，我说是，我有你帮忙呢，我爸爸有谁帮忙啊？我父亲苦于就身旁没有助他之人，我父亲临死时候跟我说过，说你要是老大就好了，因为我是老小，哥哥比我大12岁，懦弱无能，是个老师，就是老师，我母亲就老实，一个字儿不识。您看我这位评书生，看我母亲非常漂亮，就是老老实实一家庭妇女，相夫教子是吧？但是呢，她没有文化。您不像我们这个比我还机灵哈，是吧？净给我出主意。我这一辈子想蒙她一回也没蒙不上，是吧？因为她我还没干什么，她全知道了，是吧？我还没挣钱，她伸手就拿走了，我也乖乖的交给她了，是吧？这东西，那个人呐，在某一定环境就得说某一定的事儿。那么吴国太太跟着长沙太守孙坚，姐俩同时一呼，久在荣行，他在荣行，他跟着行军，跟着打仗，久在荣行，所以他呢就能够吃过喝过见过，知道军队的事儿。为什么姚琦姚思放的母亲能讲军规纪律，能讲11期禁令54斩，因为她丈夫是武营都统制啊。为什么你们那位她知道的，他们家也是干这个的，是吧？所以说吴国太不是一般的老太太，说门口卖冰棍不是，吴国太是个有身份之人，她有眼光之人，她亲历着三代创业，而且眼前着孙策的死，她姐姐的死，她丈夫的死，现在江东有了国家大事，儿子吃喝都不行，觉也睡不着，寝食俱废，我应当怎么办？我告诉你，你去找周瑜。你哥哥临死时候说了，内事不决问张昭，外患不决问周郎。您看我从17岁开始说三国，今年75了啊，转过年来我就76虚岁了，但是我觉得我还没长大啊。现在他们说的不算老年人的哈，是吧？但愿得如此吧。这个说内事不决问张昭，外患不决问周郎，那么一个国家还分内事外事，那张昭是江东的三世老臣，江东的三世老臣为什么叫归降？其实呢，有的历史学家研究这个分析出来，我挺同意，说内事啊不是内事，外事也不是卫事，内事就是小事，外事就是大事，我同意这个分析。实际上是国家国内有的事是小事情，我们内部可以解决，尽量让张昭出主意。外事外敌侵略了，国家大事问谁？问周瑜周公瑾。我觉得这个分析还是挺正确的。小事大事而分，内外有别，这件事应该问谁？应当问周瑜。一句话惊醒梦中之人而谢过他。孙权孙仲谋把国太送走了之后，马上传下命令，让人骑着快马够奔鄱阳湖，速调周瑜回柴桑议事。急令啪，这人骑着马就走了，白跑一趟，其实周瑜回来了。您想周瑜周公瑾能不回来吗？ 周瑜年纪轻轻21岁，跟着小霸王孙子孙伯伯也是21岁，两个人加在一起42岁，创下江东六郡81州的事业。这事业是帮着孙策创的。而今大军压境，周瑜、周公瑾是江东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掌握江东的兵权。我不打黑打，怀着必胜的信心，由打鄱阳湖回到柴桑，那么调令任仁蒙这边走。周瑜已然回来了，接周瑜的是谁？鲁肃、鲁子敬。鲁肃跟周瑜好，咱们前边说创江东的时候说过，两个人是亲密之交。当初周瑜做居巢长，没粮食了，找鲁肃说，我给你借点粮食。鲁肃家里就2群米大圆仓，给你一群，一半家产就都给了周瑜了。试问咱们现在哪位慈善家能这么做，一半都给你了？两个人亲密之交，而且鲁肃、鲁子敬保孙权，那是周瑜给留下的，周瑜给引荐的，孙权非常尊重鲁肃。咱们说过小的隆重队跟他问国策，鲁肃、鲁子敬给他出主意，你必须溃策荆州，灭皇祖，得荆州，燕长江以南都归江东所有，然后溃策中原。这是鲁肃的办法，一定要在荆州上。那么诸葛亮告诉刘备、刘玄德，你必须先取荆州为家，后取西川建基业，两方面都想夺荆州，所以三国这部书都特别热闹。鲁肃、鲁子敬回来，接周瑜回来，两个人有这么好的交情，周瑜就问鲁肃，我问问你，现在曹操到底有多少人马？你看关心的还是曹操到底有多少兵将，这个您甭问我，我给您请了一位能人，谁？刘备、刘玄德、刘豫州三顾茅庐请出来的诸葛先生，孔明军师。对，来到东吴，来到东吴都谁来的？一个人啊。周瑜当时就明白了，诸葛亮要凭他三寸不烂之舌，两行凌厉之舌，顺说我家主公孙权，顺说我周瑜要跟曹操决一死战，他们刘关张地形坐收渔人之力，嘿嘿，有我周瑜在休生妄想啊！不但要联合你诸葛亮，联合刘备灭曹操，而且我要保着孙将军称霸于天下，这是周瑜的决心。好，既然如此，子敬，我回归都督府，你马上到馆驿把孔明先生给我请至都督府，当面一叙。才引出了一段精彩的书目，诸葛亮智击周瑜，朗诵铜雀台赋。谢谢众位，咱们下回再说。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明天和后天的这个时段，邀请大家欣赏的是我们文艺广播另外一位主持人尚远奉献给您的戏迷乐节目。到了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现场版评书。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为您带来的节目是 今晚我们说电影，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